如来赞叹品第六，请看经文。二十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除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最苦之事。到这里是这段，前面经文为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是能教化的教主，我们现在称为导师啊，这是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那么也说明菩萨教化度脱的对象非常难得的是能度地狱众生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细心的去体会。一切众生根性最烈的，造作恶业最深最重的，无过是地狱众生。地狱众生他有能力来度脱，那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啊，其他的那就是好度的了啊，这最难度的他能做得到。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位菩萨确实不可思议啊，所以从前面的经文呢，我们能够体会到啊，他确实有能力普度九界一切众生，与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无二无别。所以介绍完了以后，世尊在此地对他特别的赞叹。那么赞叹的用意很深很广啊，目的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宣扬这个经典，赞叹菩萨功德，普度一切众生啊，目的在此地。经文一开端，举身放大光明啊，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说明世尊的放光，遍照尽虚空遍法界，一个处所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曾经照到啊。这种境界 跟华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举身特别注重这个身，身是色相，光是从啊这个身相上放出来的，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这种光波非常特殊，因为它的波度是平等的，啊，这个一刹那当中就变虚空法界，啊，不是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日月星光，啊，这个光它这个速度啊，传播的速度很慢，啊，我们听到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许多星星他们放的光到达我们地球，有些是很多年呐，是几百光年、几千光年、几万光年，啊，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佛放光呢，这一放就同时就到达净虚空变法界，啊，所以给这些光啊完全不相同。举身这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光，这个表前面所讲的大圆满光明，啊，这是圆满光啊。圆满光里面含摄了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古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当中啊显示无疑啊。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显示这个佛身呢周边法界，邪师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化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真报二了，啊，一报是生活的环境，啊，正报是这个身体，啊，一即是报，报即是一，啊，这外面有人进来，一正报二，如果众生有缘遇到佛光。什么叫有缘呢？啊，哪些人有缘，哪些人没有缘呢？有缘的就是自己没有障碍，你就见到这个光；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啊，不是佛光不照啊！啊，诸位同学要晓得，佛光遍照，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啊，这个见不到的原因呢，就是自己有些障。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啊，他老人家非常坚定 肯定地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佛事门中，诸位要记住，佛是什么？觉悟。佛事门中啊，就是说觉悟的门中啊，觉悟不是迷惑啊，有求必应。那如果你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啊，这是什么缘故呢？啊，大师告诉我，你有业障，必须要将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业障怎么消除呢？我都问这个问题了，业障是肯定的有，如何消除呢？大师告诉我，忏悔。同时又告诉我，忏悔不是叫你去拜忏啊，你去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拜什么样的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掉。那要怎么忏悔吧？忏悔是后不再造，这才叫真正忏悔啊！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过失了，赶快改正过来啊！这叫真忏悔呀！啊，那么我们就问，这个寺院里面做这些忏悔法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大师告诉我，寺院里面做忏悔法会啊，是做这种样子，做这种仪式，给那些初学佛的人、没学佛的人，让他看到这种形式啊，升起惭愧心，升起忏悔心，是这个意思。我们才恍然大悟。那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啊，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着重真正回头啊，知道自己错了，错了马上就改，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啊，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教啊。那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光明，佛的光明，佛的光明啊，抵制这一部经典。那么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呢，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啊。他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是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佛光所照之处啊，我们展开这个经文读诵受持啊，现在讲呢，学习就是接受佛的光明。能够觉悟了，能够依教奉行了，必定得证无上菩提。这些事我们一定要明了，要珍惜。大音声是32相之一， 啊，三十二相里头不叫大应身，它叫凡身啊，如来凡身啊，凡是清净的意思。佛的应身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论里面说，大梵天王有五种身，也就是他的阴身呢，有五德，五种的德相。第一种呢，他的阴身深，这个很深深沉，就像大雷的阴身一样。能够啊，让人惊醒警觉。第二种德呢，他的音声呢能够远闻，在此地佛的音声呢跟佛光一样。尽虚空变法界都能听得到 啊！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我们耳根有毛病啊！其实不是根性有毛病的，毛病是在心上啊，心不清净，于是这个根呢就产生故障。这经上常讲，依报随住，正报转，我们的身严格来讲是最贴切的第一个依报，所以说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啊，我们的六根呢随心转的，心地清净呢，这个六根里面的细胞啊，这个微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标准，啊，就能够接受虚空法界的讯息，啊，也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实相，啊，而能够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啊，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的时候极静无声，啊，我们在经上看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啊。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呢？他心静，心静则国土静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些事实真相，要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没有别的，都在一个定慧。定慧里面，定是枢纽，慧不必去修啊。定其作用就是慧，定其作用就是静。戒定慧是一而三，三而一，不能离开的。定慧这个作用啊，我们讲巧啊，与戒相应的善，诸佛菩萨 他们的善巧方便，就是念念都与戒定慧三学相应，善巧到基础啊，所以确确实实他的光明遍照啊，凡因彻昏啊，听了之后啊，都生欢喜心啊，见色相生欢喜心，闻音声生欢喜心，不但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生起敬爱之心啊，这是第三种德相啊。第四种德相呢，佛说一切法，甚深之法的，你听了之后并不难懂啊，很容易啊听懂，很容易接受，决定不会把意思解除啊。第五种这个德呢，是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厌啊，不像我们做别的事情，这个做久了啊，他就厌倦了见佛的光明色相，听佛说法的音声呢，永远听不厌呐。现在人讲的是高等的享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出大音声，告诸菩萨了。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啊，这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实在讲也是根本法轮的啊，华严称为根本，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啊，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你从哪里修起，要从这个经修起啊，你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所以佛在此地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摩诃萨，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呐，应当要肩负起弘经的使命，护经的使命。怎样护呢？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啊。如果我们到处宣扬，把这个经介绍给大众，自己没有去做，没有认真去修，那是福德啊，这个是这种做法，果报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你修福了。如果你自己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这个就属于功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没有功德。这个我们讲的变数也很多了。世尊在此地劝导一切菩萨摩诃萨，我们今天 有幸得人生闻佛法了。更幸运的是能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学生呢。那么佛承不承认我这个学生呢？这完全看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身口意三意与佛教会相应，那佛是肯定承认了我们是他的学生。如果身口意三业与教诲不相应，那我们虽然说是佛的学生啊，今天现的这个现业形象啊，也剃度啊，也穿袍大衣，也去受戒，佛菩萨还是不承认呐。啊，不承认，那这个身份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叫名字比丘啊，名字有名无实啊，名字沙门，名字出家人，不是真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既然出家，一定要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佛弟子。那我们就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要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许多这个学讲经的同学们啊，我在此地，在其他的地方常常遇到啊一些年轻的法师啊，来问我怎样啊才能把经讲好。那么这些人以为我呢，这个讲经啊几十年，有一点经验啊，难得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经要真正讲得好，一定要儒教修行。你真修啊，才有心得。我们现在人讲心得，在佛法里面讲呢，悟处。你不是真修啊，你没有悟处啊。唯有真干呢，才有悟处啊。你悟得愈深，你讲的当然越精彩吧。你要是没有悟出，看别人的注解，所谓是照本宣科，全是别人的，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你怎么能讲得精彩？你也可以把那个注解讲得很熟啊，讲得很流利啊，却讲得天花乱坠啊，有没有实际的内容呢？没有啊，你所讲的全部是表面的形象上的，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 啊，你入得越深呢，你发出来那个力量自然就不相同啊。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要真修啊，这样啊，你才是真正能讲得好，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的啊，那哪有讲不好的呢？啊，大梵天王因身的五德，你也能够具足啊！那么初学，我们没有觉悟，没有悟入啊。初学应当从哪里学起呢？真诚啊，这能有感应，能有佛菩萨加持，加持帮助你悟入啊。你这个心不真不诚，没法子。啊，这个真诚呢，没有丝毫虚伪委屈之相。不单读经讲经的时候真诚啊，上讲台真诚，下讲台就虚伪了，行不行呢？不行。诸位要知道，一真一切真啊，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你才能悟入啊。如果你还两种用心，决定不能入啊。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实在讲你对于眼前这些状况你也不能了解啊。这个是真正发心学讲经，发心要续佛慧命啊，弘法利生的同学啊，不能不知道。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是悟入啊，可以说他们呢彻底的悟入，在佛法里面讲彻发谛圆呢。我们知道这里面许许多多的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实现的菩萨的身份，没有一定啊，这个要诸位要晓得，他可以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啊。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这举个例子啊，他的示现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看众生的之感啊，他是有应的。所谓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啊，那个佛也是菩萨了。应以童男童女身而得度者，他就现童男童女身，那童男童女也是菩萨啊。应以比丘身得度者，他就现比丘身，哪有一定呢？ 甚至于说应以乞丐身得度者，他就现乞丐身。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上看到的啊，虚老和尚朝五台山遇到乞丐，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要晓得这些菩萨摩诃萨了，就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过行过业，你晓得哪个人是菩萨？不知道啊，我们肉眼凡夫啊。诸佛如来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做的用意很深啊，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最极的恭敬心。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无论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要把它看作诸佛如来所实现的，我们那个恭敬心才真升起来啊！这样才能起入普贤行。普贤第一个行，行门礼敬诸佛。我们对待任何人事物真诚的礼敬的，礼是外貌，敬是内心的。所以这个示现的深意、示现的密意，把我们带到普贤行。我们决定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众生，我们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化身。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如来化身呢？我这个心要这样子对他，他是如来化身，他这个人在我的境界里面就是如来化身。你要问什么道理？境是以心转，是以我的心转。他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是凡夫。这个道理你懂不懂？我心目当中他是如来，我的境界就要提升到如来境界。佛眼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啊，凡夫看佛菩萨还是凡夫啊。凡夫成不了佛，就是因为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如果你果然回头，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你成佛好快呀！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成佛？道理在哪里？就凭这么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以真诚心对一切人事物，真诚到了极处啊，把所有境界统统转成佛境界。我们在讲习的常讲，相随心转，体质随心转，境界随心转，天天在讲啊，天天在劝啊，天天在提醒啊，你为什么不能转呢？这个转在一念之间呢。生佛实在讲啊，就是一念的隔阂。一念觉你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是凡夫啊。希望诸位同修 要深明此意。所以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啊，晓得万法皆空，晓得一切法无有自性啊。般若经上讲的诸法缘生，缘生无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他还要来实现，还要来做出样子给别人看，这是慈悲道的基础啊。因为他也明了佛种从缘生啊，什么是缘？一切人是缘，一切事是缘，一切无也是缘。我们六根面对的那就是缘呢，这个缘里头怎么有佛种呢？刚才我教给你，你能把一切人事物都看作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你那个佛种什么？如果你看这一切人事物都是凡夫，都是业障，生死凡夫，你的佛种不生了，你的业障生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生起了，都在一念之间呢。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这个宗门的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话头里常说会吗？你会不会会吗？会了就入境界了，不会还是凡夫。所以那个会末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很深长啊，我们要能体会呀这个意趣。所以众生呢因这个原因有感啊，菩萨呢也因此而有应，感应道教啊。这个感应道教的理我们要懂得，我们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我们跟一切众生也是管感应道教。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理很深呐，但是不是体会不到啊。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你看学佛的人喜欢跟学佛人在一起，我学佛我有感呐，所有那些学佛的人他就应了。学佛的人绝对不会跟学基督教的人在一起，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事法也是如此啊。打牌的人他有一批朋友都是喜欢打牌的，他跟他感应道教啊。跳舞的人跟跳舞的人感应道教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为什么会一类一类一群一群感应之理不但动物有这个感应，植物也有这个感应呢如果你要是留意到这个野外山林里面去旅行，你看看那个树木一片这个树木同一类的他不会说这一片树林里面有很多种的时候这个不同的这些 种类很少，而看不到，除非人有意去栽的。啊，如果它自然生长那个树林的时候，它一片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种类。啊，所以啊，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啊，它都是一类一群一群的。这个道理叫感应之力呀。啊，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静与静感应。啊，那么你就懂得了佛与佛感应了。佛菩萨以种种身份，以种种色相，在这个世间示现慈悲大基础。这些苦难众生呢，一定要先救济他了。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会，慈济到极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那是真正的慈悲救济。啊，以这些财物救济，他没得吃，送一点粮食给他，没得穿，送几件衣服给他，就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要叫他破迷开悟。要帮助他恢复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这是真救济。啊，这个不是假救济，这是救济到基础。啊，那么地藏经这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最苦众生，从根本上的刺激。那刚才我说得很清楚了，一定自己先要依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这个经典里面的字字句句的意思，你才能体会得到。做不到，依照人家的这个讲义来讲，讲得再好很难奇迹。这个一般是它不是味道，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他证得的境界，从他自性里面流出来的，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啊，我们跟经对照，跟古大德他们那些著书来比较，深入地去领会。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五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乎世间令一切众生证 涅槃论。这一段世尊摄除他的这个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示现灭度之后，这个世间没有佛住世，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了。所以佛要嘱咐这一些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大士通常是对地上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的，天龙鬼神实际上都是菩萨应化的。如果不是菩萨应化，真的是天龙鬼神，那是凡夫啊，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何事情？《维摩经》上说得好，如果没有方便啊，方是方法，便呢是便宜啊，你没有方便的，纵有智慧你也不能发挥，就如同人真有学问有智慧，他没有口才啊，他上讲台啊他讲不出来，可是他写文章啊写得非常好。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啊，文章确实写得好啊，上讲台不行啊，上课的时候不行，他这个意思语言表达不出来，所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求佛菩萨加持啊！怎样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呢？还是一个真诚的感应，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佛菩萨加持。一般人求佛为什么求得没有感应？求佛菩萨为众生里面还有自己啊，99%为众生，还有一点为自己啊，这个感应的力量啊就达不到啊，何况现在一般人弘法利生，大概的说我90%为自己，10%为众生，大概是这种比例啊，一半一半的都稀有，他怎么能有感应？这一些事实，希望我们同学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呢去体会。在末法时期，我们业障都很重啊， 如果不得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在经上讲啊，连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为神所讲，何况我们凡夫。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啊表达，没有能力啊把这甚深的经义显示令初学很容易听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决定不可以有爱见之心。爱是什么？我喜欢。见是什么呢？我的主意，我的见解，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如果用这种心态庄严净土成就众生呢，你就有妨碍了，就有障碍了。障碍什么呢？障碍你自己真实的智慧，障碍你自己的功德。你要问为什么？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不是二。我们自己有爱见之心呢，就是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迷惑，分别执着是烦恼，分别执着是障碍，障碍心性。心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相、无量的功德，通通被障碍。这个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它是事实真相。如果我们离开爱见，或者说了离开分别执着，爱见就是分别执着，你的心呢才真正是清净的。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讲，清净平等住，我们从这五个字把它延伸成十个字，让大家好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是从这五个字里头衍生出来的。长存此心呐，这个心就是庄严佛土，就是成就众生。落实在思想当中，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最后的念佛，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如果不念佛，我们最高啊只能到菩萨的境界，念佛就到佛的境界了。 圆满的，真的就行了。果然用这个心，我们的修持，我们的工作，决定不会有疲厌啊，疲是疲倦，啊，厌是厌其不耐烦啊。昨天在居士里，悟权法师来告诉我，他生惭愧心了。他说：“我们24小时念佛，年轻人不如居士林修路的老太婆。啊，年轻人念到半夜疲倦，全身都不对劲。”支持不下去了，老太婆还继续在那里绕佛，还在那里念，念到天亮，她也没有疲倦。啊，天亮之后，她还去扫地，还去打扫环境。看到之后，她心里很难过，我们不如她了。你为什么不如她？你有妄想，他没妄想啊。你心不清净，他心清净啊。你念佛念久了，心里生烦恼啊，所以全身不对劲啊。他生发喜啊，他快乐得不得了啊，越念越欢喜，越念越起劲，越念越有精神，这是真的啊。所以人真正得禅定，他就永远不会有疲厌啊。得禅定的人可以不要睡觉啊，财色名食睡，这叫五盖啊。这个五种啊，把你的真心本性盖住了啊，这个盖就是障碍嘛，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啊，所以我昨天告诉他，一定要修清净心。啊，清净心能达到这个目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如果你的心啊，这是讲凡夫，不是讲圣人，不是讲学佛，你的兴趣能够集中在一点，那个人呢也不疲不厌。各行各业都有啊，啊，读书的人，喜欢书本的，他读书啊，不觉得疲乏，不觉得厌倦。科学家，他们在研究室里面往往是废寝忘餐的，吃饭忘掉，睡觉也忘掉。啊，那是什么？是兴趣之所在呀，这都能达得到。我们也曾听说啊，法国以前的拿破仑呢，一天睡2个小时。 有超过一般人的体力。那个体力从哪来的？专注啊，他对事业很有兴趣，一心一意为事业了，其他都忘掉了。世间人尚且能做得到，何况修道人啊。所以修道的人在入定的时候，入定不是睡觉啊。啊，如果说盘腿打坐入定他睡觉了，睡觉的样子很难看啊。为什么呢？一定是头跟脚勾起来了，那是在睡觉啊。如果他是入定的时候身体笔直的，他不是在睡觉。哎，他定中有他定中的境界，不是睡觉，他清醒的啊。所以你要想叫他出定，在他耳根面前那个银磬轻轻地敲三下，他就出定了啊。这里有人叫他了，所以要晓得他不是睡觉。那个打坐睡觉看不出来，打呼了啊，头跟脚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些障碍我们必须要克服啊，要恢复我们的精神体力，才能弘法利身啊，才能够接受世尊嘱咐啊。广作方便，为护世间啊。这个为呀，就是守卫的意思，为护就是守护的意思啊。佛在此地劝菩萨，实在讲也是劝我们呐。这个经呢，对于现前的社会，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我在讲习几十年了，我常常劝勉大众，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是基础，地是心地。我们现在人讲心理建设，这一部经里头说的是心理建设，这是根本。从这一部经里面才能生出大爱。现在人讲博爱啊，博爱这两个字出在无量寿经里啊。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大慈悲心从哪里生来的？从这个经里生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经是根本啊。这个经的内容就是讲孝亲之慈啊，这是以孝道为基础，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孝道里面生的。此经的内容是大孝啊，从孝里面生慈悲。从慈悲里面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啊。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摩诃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落，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涅槃是不生不灭，涅槃的意思是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 欠缺。所以佛在此地劝导大家必须广做方便，为何流通啊？而且要注重效果啊，一定要帮助大众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然后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永远不堕三途，脱离苦海啊。那么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那就非求生净土不可。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有退转，这个退转是个非常大的麻烦事情。这是劝我们念佛道理就在此地。请看经文，设施予以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或长恭敬二百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立业人天因果的事，是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一段是讲当机祈请啊，这个当机的人是一位菩萨，普广菩萨。普广菩萨代表在会的这些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法运流通这一部经典，弘扬这一个法门啊，他来做代表啊。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跟佛放光以大声宣布意思都相应，你看普的意思，普是普遍的，遍及才叫普啊，广是广大了，没有边际啊。感恩跟应都相应啊，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劝导与会的菩萨，佛是感呐。菩萨们听了之后，愿意接受，这是应的。由此可知，这个感应是双方面的互为感应。青年法师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解释菩萨名号的意思，从心发智，智迷法界，这叫菩萨，解释的好啊。没有智慧 不肯接受啊！啊，现在把这个事情嘱咐给你，你还在推脱，啊，还在客气，啊，不敢承担。啊，与会的菩萨不如此啊！他们从真心里面起自信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属于普的意思。智才能道行啊，也就是说智落实在思想就是行为，就是行持。智变法界，行也满虚空啊，也变法界，所以叫广啊。真心是体，普广是用啊，普是讲智慧，广是讲思想。也行三身是一体，也行三德是一体。他这边是讲的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解脱就是方便自在。那么我们所讲的自在随缘，自在随缘就是解脱。这一段这个意思也很深，我们应当善于学习。佛法里头都是讲的真相，真相呢决定不可以执着身身我，把这个身外之物看作我所有的，我所啊，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你才真的觉悟了，你要能把我所放下。这放下不容易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你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如果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很喜欢放下。你不可能不放下，这是一定之理啊。明白就是看破啊。什么叫看破？理事因果清楚了，明白了，所以你是样样都放得下了。放下之后那个生活那个受用，对自己来讲自在，对别人来讲随缘。自在是自受用啊，随缘是他受用啊，帮助一切众生随缘，随缘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不是随缘，叫攀缘。攀缘跟随缘差别在此地，随缘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迷惑的。这个里面差别很大了。 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与会诸大菩萨，这个里头用意很深呐、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啊，又能够示现种种色相啊，就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啊。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啊，所以造业受报啊，那也是种种实现，不自在呀、二乘全教啊，特别是二乘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所谓是堕涅槃坑，佛不赞叹啊。这就是说，凡夫住有，二乘住空，都堕落在两边。佛赞叹菩萨，菩萨是两边不住啊，所谓行的是中道啊。这个于自于他有真实的利益，所以佛在赞叹啊。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初学的人学菩萨，不要学凡夫，不要学二乘啊，学凡夫作有错了，搞六道轮回；学二乘做空也错了，啊，堕偏真涅槃。啊，佛说话用意在此啊。普光菩萨带我们七情，你看他这个话里面所说的，啊，精进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这是前面所说的啊。地藏菩萨累劫的发愿啊，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做佛了，这个功德多大啊！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菩萨在此地特别提出来的，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你看就是指我们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世尊末法时期，佛在经上所说，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正法时期，去佛不远，法这个佛法了，流传在世间。意义很正确，由于闻到佛法的人很容易证果啊，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修学，成就的人非常之多啊。那么佛说这是一千年，可见的我们今天讲影响力，佛教化众生有这样深的、这样大的影响力啊！一千年之内接触到佛法，都能修行正果 这个影响力多大。可是到第二个一千年呢，这个影响力差一点，佛法逐渐的变质了，所以称为相法。相就是没有那么纯真，相是相似的。修行人这个正果没有了，少了，得禅定的人很多，依照这个方法得禅定开智慧，还有在相法时期，末法时期，这是佛灭两千年以后，一直延续一万年，所以佛的法运，也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影响力，总共是一万两千年。后面这个一万年呢，就成为末法时期。这个影响力逐渐逐渐衰弱了，我们从历史上能够看到。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弘扬，在世间人常讲一代不如一代呀，有它的原因在呀。可是虽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佛法在末法有没有高潮的时候呢？有，有高潮也有低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在这个时代真正有大型反复，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依教修行，尽心尽力的弘扬佛法，那佛法就起来了。如果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没有人弘扬，没有人真正依教修行，那在这个时代这个佛法又衰落下去了。可见得这个盛衰衰在人，不在法。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一万年当中确实尤其有福。我初学的时候，张安嘉大师就告诉我，鼓励我，叫我不要灰心，不使佛法一直滑落下去，不是，有起来的时候。可见的这是事在人为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发心把这个末法时期佛法带到一个高潮，无量功德了，诸佛赞叹，不是不可能的。我过去也常常勉励同学们，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五比丘创业，在鹿野园最初五个学生呢，一个老师这样起家的，这样创业的，这六个人可以起家创业，在今天如果有六个人真正发心呢，怎么能不复兴呢？这六个人很难找啊！什么样的六个人呢？这六个明白人，六个觉悟的人，六个身心世界一切统统放下的人，佛教就兴起了。我们肯不肯干？肯不肯把它舍得干干净净，舍到底呢？往年香港启程法师在世的时候， 他到台湾来看我，啊，他也很护持佛法，跟我谈到的时候，怎样把佛法能振兴起来。啊，那个时候我在台湾讲《金刚经》，讲姜维农居士的讲义，讲义。啊，讲得很详细。啊，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就提到，啊，他说：“如果要佛法兴旺啊，一定要实行透破的制度。”我同意他的看法。啊，出家人恢复到世尊那个时代。三一一波什么都没有，啊，才能把佛法振兴。我跟西城法师建议，我说你去找，找五个人，什么五比丘，啊，现在我们这个福报比不上世尊那个时候。啊，为什么呢？我们体力不行啊。今天叫我们树下一休，日中一时，不要一个星期就病倒了，就送到医院去了。福报不行啊，所以生活环境呢，要比那个时候稍微提高一点。啊，我们不要树下一休，我们住帐篷啊。啊，你看现在这个童子军学生露营的这个帐篷。小帐篷一个人一过，这叠起来很小，可以背在背包里头。啊，我说我们找五个人，白天我们弃食讲经说法弘化，晚上找个大树底下，五个人围着一棵树在帐篷睡觉就行了。那我们也不必打坐，躺下来睡可以吧？把生活这个程度降到最低的水平，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一心办道啊！啊，不讲经，不讨论，不弘法的时候，大家围起来念佛啊！啊，我跟他讲，你带头干，我报名，我是五个当中之一，你再去找去。啊，他回到香港之后就没下落了。啊，这个西天法师过世也很久了，真正肯发心啊，年轻人有体力可以做得到，要发大愿心，舍己为人，为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把佛法更新起来。年岁大了，体力衰了，不行，啊，都做不到了。事出世间法都要靠年轻的，啊，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九岁悟道啊。30岁出来弘法一生的，说法49年，讲经300余回，要年轻才行啊。那么在中国，你们看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接受衣钵，五祖传道给他，他那个时候24岁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年岁大了怎么行？古来这些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种种事迹，给我们做参考的，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希望我们后学能够效法他们，能够向他们学习。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啊，他的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他的行持永远都在勇猛精进。啊，都在做这个利益人天因果等事。啊，普光菩萨齐行，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啊，可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有效果？啊，未来世众生呢，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啊，这要靠佛加持。啊，菩萨虽然在做，是不是能收到效果？啊，他也不敢讲啊。求佛加持，这个地方请佛开示，就是求佛加持。二是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在此地是代表当机，等等与会的，啊，不仅是与会，前面讲，啊，前面这个经文上所说的，这是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菩萨摩诃萨，啊，那个等呢，就是等着，不一定是再会，就是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啊，这个等里面的意思很广很广，啊，即四众等，包括天龙大众、地亲地亲。地心地是地时，实实在在，啊，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仔细的听，用心的听，啊，有这个意思。无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啊，念念呢还留念人天福德，不肯舍弃人天的福德，所以他们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可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呢，一定要随顺他的根性，随顺他的爱好，渐渐的诱导啊。啊，众生注重在福吗？哪一个人不求福呢？不信佛的人有，不求佛的人没有啊，哪个不求佛？你在新加坡每一个街道上走走，啊，你看人家贴的那个福字的倒贴的，倒贴佛到了，啊，他在求佛，那佛真到了没有了，很难讲，可见的求佛之心啊。没有一个人不如是啊。 么叫福德？实在讲他也不懂的，他认为升官发财是福德。儒家是以孔老夫子为代表，论语里面讲这个夫子五种的德行，温良恭俭让，实在讲这是做人的根本啊，人道的基础啊。温厚，心地厚道啊，表现在外面的温和啊，善良、恭顺啊，恭是恭敬，甚至谨慎、小心啊，节俭、忍让。夫子的五德所感得的福报啊，中国古人讲五福，五福临门。五福里面第一个是福寿，我们今天讲的健康长寿，这是第一福啊。第二是富贵，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第三呢，康宁啊，康是健康安宁，身心安稳啊，身心快乐啊，心没有忧虑啊，身没有啊苦难啊，身享乐，心里面喜悦，这是康宁。第四好德，第五啊是考宗，考宗就是好死啊。那么在五德里面，富寿、富贵、康宁、考宗都是讲的果，是你享受的。好德是因，修因呐、啊。你要不修因，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好德就是温良恭俭让啊，你能够修德了，你才能够得福啊。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你这个福报才能够绵长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比这个更殊胜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确实是根本啊，我们的修学也把这个当作根本啊，养五德修六合。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我们把基础奠定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福啊，《观无量寿经》，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三福是什么呢？三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三福里面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诸位想想，这总共十一句，这十一句所讲的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就是这三福十一句话的详细说明而已。那么佛说过，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啊！世尊为我们说明，设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可见的这个十一句不是我们净宗修行唯一的基础啊！任何一个法门，八万法相，八千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如果不从这部经上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都不能成就啊！所以我说这是行门里面的根本法了，非常非常重要啊。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个六斋日跟我们讲的五戒十善他特别指出这个利益人天福德之事这个在基础里面在强调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五戒，一定要修十善，不能够每一天修清净行，也要一个月修六天这个六斋日啊，现在一般人用农历的太少了，很不好记呀会给你生活上带来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用星期天或者用星期六也一样嘛一个星期休一次，像我们现在提倡的每一个星期我们举行一天呢24小时的念佛，24小时念佛，走进念佛堂，五戒十善就圆满了你在那个里面不会打妄想了吧？一心念佛了吧？所以进入念佛堂啊，敬业三福啊，通通都修了戒定慧三学也就圆修圆证，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我们用一个念佛法门 圆圆满满融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啊，值得其他啊，人数多少不拘，最好每一个星期念一次，24小时不中断。啊，我们极力提倡这个法门，将来这个此地弥陀村念佛堂啊，会做到每一天24小时，一年到头都不中断。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念佛堂是一个精进念佛堂，啊，不是普通的念佛堂。啊，往年这个印光大师灵岩山的念佛堂，每一年还举行也这个精进夫妻啊，我们这个地方天天都是精进夫妻，所以说非常稀有，希望同学们啊，这个外地同学现在交通便捷，可以常常啊来参加此地的念佛啊。如果有同参道友的，可以组成小的这个团体啊，到达新加坡这一边都非常欢迎啊，热烈的欢迎。来到这个地方，你念一个月也好，念个7天也好，这一边常住，完全供养啊，四世供养，不需要带一分钱来。成就大家祝福啊，这个是无比的殊胜功德。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